但其实呢，他还有很多很多合唱的歌曲也非常的经典。这个说到合唱歌曲呢，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想到的是《你最珍贵》，当然了，这是很好听，但除了这一首呢，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岁月就这样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张学友呢是1984年出道的，和陈慧娴的是同一年，而且呢两个人都算是刚出道的时候就走红的代表人物，相同的公司，相似的经历，让他们呢也成为了好朋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呢，两个人也是互相扶持。陈慧娴呢曾经经历过一段生活和事业的低谷，甚至还患上了焦虑症。那么作为挚友的张学友呢，始终陪伴他，鼓励他，给了他很多很多的安慰。那么当初张学友事业低潮的时候呢，陈慧娴也经常拉着他来合唱歌曲，帮他尽快是走出了阴霾。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这首歌曲呢，来自张学友和陈慧娴一起合唱的歌曲，叫《爱和承诺》。 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和快乐。 世事浮华的留言非常有意思，他说，我记得我第一次在 KTV 里听到这首歌《爱和承诺》，是一个学妹的独唱，她点歌本来的打算呢是邀我合唱，结果呢我告诉她，我说我不会唱，她呢就自己独唱了。其实呢我会唱，只是她呢是我们的校花，我自惭形秽而已。哎呦，想太多啊，真的是，下一次如果说还再见上校花的话，还要上去跟她一起唱。 缠绵燃烧着，等待什么，盼望什么，一起追求什么，分享什么，生命里放弃什么，怎么做才能拥有自由，拥有幸福。 爱和承诺，这是来自张学友和陈慧娴的共同演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由四个男歌手合作完成的歌曲，名字叫做《家乡的龙眼树》，是不是听着很有乡土气息哈？但是呢，唱歌的人都是个领个的大咖哈，他们是张学友、谭咏麟、刘德华和成龙共同演唱。这首歌呢发行在2005年，收录在谭咏麟的专辑《星光大道》当中，算是一首公益歌曲。不过呢，这首歌曲也展现了几位的唱功，所以说呢，还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一起来分享这首《家乡的龙眼树》。 某一年，一个寒冬，在车站你把我目送，感觉到一股暖流存在我心中，转瞬间到了夏天，和你约定在家门前，金光下的龙眼树，闪耀满庭院，看不见我的脸，剩下你模糊的视线，我和你心却相见，对你付出的爱永不见。醉人的景象，树上的光亮，总有一天可与你一起分享，凭着那颗心擦亮你眼睛，为你打泪说告别，请你照顾那龙眼树，不要让它凋谢，盼望春天快到来，和你一起把树种栽，期待果实快长出来，让我们来摘。看不见我的脸，剩下你模糊 的视线，我和你心却相牵，对你付出的爱永不减。醉人的景象，树上的光亮。 这是由张学友和谭咏麟以及刘德华、成龙共同演唱的《家乡的龙眼树》，是一首公益性歌曲。那么早年呢，在宝丽金时期呢，张学友也没少参加公司的大合唱，比较著名的一首呢，就是1989年录制的《永远的朋友》。那么当年呢，宝丽金公司联合了很多公益组织进行募捐活动，并且呢，为此制作了一张名为《永远的朋友》同名的这样的合集。这张合集呢，收录了很多歌手的作品，其中这首同名歌曲就作为了他的主打歌曲。一起来分享这首也是由群星闪耀共同演绎的《永远的朋友》。光仔说好想看学友的演唱会啊，学友不久前在梧州、南宁都开了演唱会，不过呢我都没机会去，如果说有机会见到他，我一定会跟他说我是听你的歌长大的。最记得他的合唱歌曲呢，是他和汤宝如的《相思风雨中》， KTV 必点曲目，还有他和陈奕迅两代歌神一起合唱的《天下太平》，当然还有他、郑中基、许专合唱的《甲乙丙丁》。 一种爱会永远失落，没有一颗心会永远沉默， 是否你已经太久忘了感动， 忘了这世界还有温柔、 找一片晴空打开窗， 久违的阳光正向你招手， 没有人应该孤单，应该寂寞， 明天会有最美的笑容。 点亮你的心，写下你的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的是属于张学友的合唱歌曲。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在1998年的时候呢，张学友发行了专辑《不后悔》，歌曲呢《你最珍贵》在专辑当中显得很特别，因为这是专辑当中唯一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和张学友合唱这首歌的女歌手叫做高慧君。你最珍贵这首歌发行之后呢，他就立刻就窜红了，清亮又有韵味的嗓音呢，让人印象非常深刻。那只不过呢，这个高慧君呢，是吧，这个后气儿不足，那后来的道路当中呢，并没有更加出彩的作品出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窜红了之后就膨胀了呢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吸取这样的教训哈。好吧，一起来分享这一首这个传唱度很高的歌曲，你最珍贵。 在这个地点， 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 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你只要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一路相守相随，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来自张学友和高慧君的合唱。其实呢，像高慧君这样因为和张学友合唱一首歌曲就走红的女歌星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凭借《相思风雨》中走红的汤宝如。那么这首歌呢至今还是合唱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呢发行在1992年，当时呢可以说是无数情侣在卡拉 OK 合唱歌曲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你最珍贵，而是这一首相思风雨中。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歌吧。

相似的脸庞，自由陌生眼光， 棒棒的姥姥 FFL 他说，歌神张学友啊，棒棒的。可能牛也说，有人说他的现场演绎比唱片还棒，他总是带着浅淡的笑容，眼睛里满含深情，一唱歌就投入得无法自拔，超爱你最珍贵和相思风雨中。这是由张学友和何如慧共同演绎的《似曾相识》，相信很多熟悉张学友的朋友都知道，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除了专辑啊、演唱会之外，还有一部音乐舞台剧《雪狼湖》，很棒。那么这部音乐剧当中出现了很多很经典的歌曲，其中有一首传唱度比较高的，就是和陈嘉璐合唱的《花与琴的流星》。后来呢，张学友把这部剧改编成了普通话版本时呢，邀请许慧欣重新录了这首歌曲。那么普通话的版本歌名叫做《流星下的愿》，一起来分享。 我要花儿开个不停，陪我们永远年轻，每朵花代表了曾经的爱情。我要走出一个生命，陪他听落叶回音，陪他看雪花融化了的宁静。我怎能不相信飞舞的流星，真是为了实现我和花儿的约定。看满天的星星，写出我心情，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的生命。也许云端你有精灵，且听我的心，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我要轻轻走出生命，陪我们永远情，每天迎接的有坚定的感情。我要用心表演一场，让世界对我肯定，让无边的浪也用心的倾听。 送尽， 写出我心情，正好代表着我和你拥抱生命。也许因为你有精灵接近我的心，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这是由张学友和许慧欣共同演唱的《流星下的愿》。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张学友的合唱歌曲。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和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天。 Viva 说太可惜了，每一次张学友开个唱的时候自己总能遇到事情，是命运摆明了不让我去啊。真的吗？真的全中吗？大美说和张学友有个合作的人也很多，众多女歌星里我只服梅艳芳，他们唱过一首《相爱很难》，只有她和张学友一起唱歌的时候声音才不会被张学友压下去。我觉得还好吧，刚才我们听到的许慧欣这一首跟张学友的合唱《流星下的愿》也还不错了。在2002年的时候呢，张学友推出了一张双语专辑，名为《他在那里》。专辑当中呢，一大半的歌曲是普通话歌，那还有一部分呢是广东话歌曲，啊，是这个所谓的双语。那么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呢，专辑当中一共收了三首男女对唱歌曲，都是广东话歌曲，而且呢来头都不小。第一首呢是咱们刚听过的和梅艳芳合唱的《相爱很难》。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了哈，《相爱很难》这首歌呢，也是电影《男人四十》主题曲。那么第二首呢，是和李玟合作的《从头到尾》。那么这首歌呢，也很有意思，这是当年宣传禁烟的歌曲。所以说呢，过了这么多年啊，当时还抽烟的朋友有没有戒掉烟呢？第三首呢，就是和林忆莲合唱的《日与夜》。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当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呢，歌曲的热度还是蛮高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张学友和林忆莲一起演绎的《日与夜》。 与你若坐终点，命运都改情节也要乱，最好全部记忆收起，终会淡忘你的脸。 如果盛世之恋到日落时就结束，开遍全城灯火照亮了精彩，试问白昼会否不然继续热闹，像下午两点 让我不出家门钟表，破窗帘紧闭着，时间会不会暂停，停在夜半三点？ 与你约坐终点，命运都改变。我爱你快了一点，你发现慢了点。也许我怕错过今天，人潮将彼此盖掩，永远擦过你身边。想仍然不见，终雕摔破窗帘紧闭着，时间会不会暂停，能让我未做的终于 也许你我会分开，共度着一生，像日夜等不到黎明往返，于无聊时怒骂的篮球场上，于玩乐后经过的便利店中。 有一种现象呢，在歌坛上还挺常见的，就是年纪比你小的人很有可能是你的前辈，因为人家出道的时间可能会更早。比如说呢，梅艳芳论资历呢，她是要比张学友更老一些的，因为她比张学友早出道两年。看起来两年时间并不长，但其实他们算是两个时代的人了。但是呢，要按年龄来算，张学友还是要比梅艳芳大的。在2002年的时候，张学友和梅艳芳合作了一首歌曲叫《相爱很难》，两个时代的顶尖人物本来呢就噱头十足。但其实呢，张学友和梅艳芳是有着很深的渊源，因为张学友的爱人罗美薇和梅艳芳是同一时期的人，两个人呢都被黄沾称为九龙女，大概意思呢就是风华正茂艳绝一时的年轻姑娘。那么同在这个九龙女系列当中的呢，还有邱淑贞、蓝洁瑛、张曼玉、刘嘉玲、吴君如等人。而且呢，梅艳芳和罗美薇的关系本身就很好，于是乎呢，张学友和梅艳芳又多了一层关系。那么这个呢，也就解释了后来在梅艳芳的葬礼之上，张学友为何能以亲人而不是朋友的身份来出席呢？接下来分享这一首张学友和梅艳芳共同演绎的相爱很难。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 可惜我不智或侥幸，对火花天生敏感。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也许相爱很难，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太大的礼物爱够强也无力归还。也许得爱不难，愿你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你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又要有空间 得到定局，却怕去到终站， 然后付出多得到少，不介意豁达又担心有人看不惯。 Sam 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版本的《雪狼湖》我都看过，其实呢，相比之下更喜欢广东话的版本，歌词的感觉呢更加紧凑，而且词呢也会比普通话的感觉要好。 CC 也说，《雪狼湖》里还有很多好听的歌，参演的都是张学友、陈洁仪这样的歌神和国宝级的人，水平呢自然不会低了。 也许相爱很难，再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怎么办？要单恋都难，就大大的理会内疚，却也无力归还。也许不爱不难，但愿你成佛升仙，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爱不爱都难，你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面露欢颜得到浪漫。 凌空的留言太逗了，他说记得年初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说知道为什么张学友不去我是歌手吗？因为他不是歌手，是歌神。所以说呢，张学友回头可以开个演唱会，就叫我是歌神哈。和张学友有过合作的女歌手呢还有很多很多，不过呢咱们节目有限，没法跟各位一一介绍了。那么最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邝美云和张学友合唱的歌曲。 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邝美云已经成为很成功的商人了，在歌坛上呢逐渐趋于沉寂。两个人呢当年曾经合作过一首歌《只有情永在》，那么这首歌呢对于张学友来说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曲，风格舒缓而且很大气，邝美云的声音呢飘逸空灵，张学友唱的呢深情独到，不徐不急，娓娓道来。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 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可爱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知未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千何尘改。 好吧，五月的最后一天，张学友他的合唱歌曲陪伴各位。明天呢就是六一儿童节了，虽然说呢我们离儿童的身份已经好远好远哈，但是呢希望我们都能够保持一颗童心，在面对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能够简单干净的去面对吧。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英超，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在今天晚上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呢为大家送上的是捉妖记第一部，喜欢的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等一等，等一等。